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是刁文牛，炮竹一声除旧岁，祝各位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啦，返嚟即係最尾一節嘅反曼大聯盟，其實冇預過諗住夠時間講㗎。 算啦，休息咗個禮拜加返一節啦。 係啦係啦，加上你嗰個奇遇。 啊奇遇 一定要講啦。咁冇講返曼聯嗰個前四嘅 possibility， 就係話佢如果假設以73分做基準攞第四，咁佢有幾個關卡要過嘅，就係、是、佢一定要和少個四場。嗱，我當你不敗，你要和少個四場。咁你先至 你覺得可能性有幾高啊？ 即將到盡腳啦，因為你仲要計下榜尾嗰啲球隊一湧上嚟，真係而家冇一隊降班膽嘅話，你先死啊！你冇降班膽，其實 冇㗎，係啊， 唔係淨係話嗱，唔好話我偏頗啦，我唔係淨係講曼聯啦，對於奪冠嗰個形勢都好撚微妙啊！基本上對對都有機會 一分就一分㗎，一分一分。所以你好似韋斯咸嚟到踢，你冇辦法，你唔可以話佢死守啊！ 好多年未試過，好似西布朗嗰年咁㗎啦。 係啊， 西布朗嗰年就排榜尾都可以衝翻上嚟。04年嘅時候， 嗯， 曼聯今季要面對或者其他強隊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是、你諗下，新特蘭仲排緊榜尾，佢而家可以谷翻上去第15位。 嗯， 你咁樣去拉鋸法咧，基本上嗰個變數係好大嘅。咁仲要計，你要諗埋呢一個熱刺同愛華頓。都瓜柴啦，埃華頓有啲機會會瀨嘢啦，因為盧卡古傷，即有機會令到隊波可能喺嗰、那個成績上面會有少少嘅影響同跌波。咁但係譬如上場對維拉都睇到啦，佢可以真係反勝嘅，即嗰隊波有 有力㗎，有力 有力，亦都係有鬥心嘅。咁你話佢會唔會突然之間嚟個跌波大走樣呢？就難啲。咁不過大講緊其實曼聯同埃華頓嘅差距都只係四分。咁如果曼聯有幸可以喺作客郭迪逊公园攞到三分嘅时候，一来一回咁，其实又拉翻近少少距离。咁但系好啊，我当你过到爱华顿个关啦。热刺呢队波好过瘾嘅，对强队系例送分俾你，因为唔紧够打，未能夹到。咁、但系佢咧，基本上就你又佩服佢咧，就磨下磨下，压下压下，都仲可以喺第四。 佢仲 OK 嘅， 徘徊紧，同利物浦嗰、那个即系分数差距，其实都讲紧只系三分，系嘛？即系呢一样嘢又其实系。大家要留意嘅，咁跟住好啦，你再睇利物浦啦。利物浦嘅問題都講過好多次，就係佢唔打波 winning， 就係打啲即係紙咁薄、輕飄飄嘅攻擊型技術好嘅球員。再加蘇亞雷斯同即係小列治嘅即係質素啦， 小列治真係 fit 得好緊要啦， 質素啦，即係質素嚟嘅。你睇佢入嗰啲波，其實係質素，唔係運嚟嘅。咁 你問我，嘩，佢會突然之間係咪失多幾分呢？你知唔知佢失多幾分先冇前四？失多16分先冇前四，唔係冇機會，有實有機會。咁但係而家論兩隊個牌面嚟講，咁我會覺得曼聯真係處於下風囉。即係你知即係呢一樣嘢咁樣去稱法，你冇前四好撚大鑊㗎嘛。我而家真係同你數字去咁計呀，係咪？我都已經當啦，當利物浦真係失多個16分，失多個16分就冇前四。 嗯。 仲有熱刺頂住，係咪先？ 嗯。 即係呢個你冇得傾。仲有樣嘢喎，利物浦餘下落嚟嘅賽程對強隊 主場喎、 啊，全部都係主場喎、啊。曼聯嗰場曼聯唔係強隊啦，冇得咁計啦。即係佢真係對強隊全部 即係撚硬曼聯㗎啦，係嘛？真係即係撚硬佢㗎啦。你諗下，如果即係有機會，譬如你講利物浦對熱刺嗰啲好撚關鍵㗎啦，已經係即係去到當大家輸曬俾強隊啦，即係大家輸曬俾頭三啦、 嗯， 對賽嗰個就好關鍵㗎啦嘛，一定唔撚放過你㗎啦，一定出到扯到你爆為止㗎啦。 同埋咧有個好微妙嘅東西嘅，假設啦，去到三月份嘅時候，曼聯對利物浦，曼聯主場對利物浦嘅時候，大家都唔打波 winning， 大家都唔打防中嘅，真係同你鬥攻鬥擺大個頭咧、 嗯， 曼聯一定係死嘅。 系 死梗啊！即系你去到嗰个位置，你斗乜嘢啫？你咪斗前锋质素咯，你斗速度咯，斗技术咯。你净系纯粹去称利物浦两个前锋啊！基本上我后面失五球，前面入翻七球啦、嗯。利物浦而家系全英超第二多入球嘅球队嚟，即系呢一样嘢又系其中一个。 再加埋曼九咁捻出色嘅防守， 啊、 你呢个防守几捻稳健啊？ 好捻稳健！ 你睇史摩灵话捻咗去错 timing 噶啦。 好稳健。 玩咗錯 timing 噶啦，佢仲嚟喎，你睇佢，碌柒咁樣見佢， 計唔到時間啊佢，佢呢個 打翻入標啊！屌你踢波時候， 好彩嘅，史摩靈當年即係肥斌都有份爭嘅，好多爭輸，呢個係好嘢嘅。 佢真係唯一嘅可取之處係佢條女嘅啫，如果唔係佢真係食屎嘅佢，唯一可取之處啊！ 咁啊，係啦，講完即係前四嗰個預測啦，阿實弟咁，好似係咪有啲嘢講啊？ 冇啊！ 你唔係講話講起前四， 講起前四咧，咁樣咧係開季之前，咁樣咧就有個漫埋， 我哋講到咁撚遠， 係啊，有個 開季之前， 係啊，咁咧就講 佢同前四有關， 係啊，係啊，佢話咧，就算咧輸曬啊，俾咩車路士啊、利物浦啊、阿仙奴啊，都會攞硬英超冠軍嘅，佢係咁講嘅。跟住我同佢講話，你記唔記得啊費爵爺嗰陣時候之前講過一句説話話，喂，如果喺英超入面輸多過五場，就英超冠軍冇㗎啦。佢竟然唔記得咗 dead air 咗喎，跟住就冇回應過我啦。喺個 Facebook 嗰度，即係佢哋仲有一個懸念，就話。即係由開季開始，佢哋已經係諗住，就算我輸曬俾你哋啲大隊啊，我都可以攞個英超冠軍。而家咪證明唔得囉，呢一樣嘢係佢哋一直以嚟即係諗到嘅嘢，真係出現咗啦。 其實佢哋呢今季呢就同阿黃毓民有啲似嘅， 係咪 就不停呢就搬龍門，同埋將個期望降低。 嗯， 咁啊，即系点样咧？即系嗱，我唔系冇个教主啊，我即系纯粹讲事实嘅啫、 嗯。教主好伟大， 好伟大嘅，我比较即系比较一下嘅啫，就即系一开头系嘛？ 嗯， 咁啊，梗系讲英超冠军啦。 系 啊，咁啊，到十月嗰阵就话圣诞上帮手啦。 系， 而家褪啦，冇人讲冠军啦，即系开始先至而家先讲。 而家开始褪太咯，但系我当我 cap 翻啲图俾翻佢睇嗰阵时候咧，咩啊？我唔係咁樣嘅意思，咁樣㗎，你知唔知啊？ 好撚過癮嘅，所以你，我覺得嗱，各位反慢嘅聽眾嚇，即係我唔係因為你迷，所以作出以下嘅呼籲，係由今個禮拜開始， 哇， 每一場都要支持利物浦，點解呢？我肯定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就係曼城、車仔、阿仙奴係一定有前三㗎啦。 哦，呢三隊就唔需要諗。 我講咗好多次㗎啦，係嘛？咁啊，我都一路都話最危係利物浦。即係仲利物浦喺十二月有即係上榜首嗰個禮拜，我講呢樣嘢。我話點解呢？因為你睇嗰個打法最唔完整係佢，陣容最唔夠人腳係佢。咁啊，唔好覺得即係有威脅啦，係嘛？即係唔好覺得係因為競爭對手或者點樣。當你求神拜佛，當你係嘛支持利物浦，利物浦真係可以咬翻上少少，同前面差距縮翻啲之後呢。掂㗎啦， 嗯， 四个压撚晒喺头四位追唔撚到曼联就崩 溃。个礼拜打戏嘅大佬。 崩溃呢 就真係拍撚爛手掌㗎啦。即係而家係真係爭最尾嗰一席㗎咋。你諗下阿仙奴啲人話而家跌緊 walk， 喂我當你跌 walk 極啊，你一定有前世。 係啊，一定有。 雲家魔術手嚟㗎嘛，同呢個陳鑑林一樣㗎嘛，明撚明都冇可能六做票王嘅。冚家產你臨尾都去嚟個大翻身。 嗱咁樣你呢就唔好攞雲家同陳鑑 林。唔係我講陳鑑林嗰隻魔術手。我想有嗰隻魔術手啊 ,ok。 你唔係咁樣講。 收返。即係總之。 人哋污糟好多。 總之雲家係好撚犀利嘅，你冇可能係冇前四㗎嘛。咁曼城今季啲入球多撚到咁，再加埋而家有摩連奴喺度嘅車仔，咁基本上前四坐咗三隊喺度。 坐三隊㗎啦。 係一定要撐呢個利物浦嘅，冇可能唔撐嘅。咁我唔係話要即係得罪愛華頓同 埋首選係撐利物浦啦， 次嘅球迷。咁但我覺得即係遙遠咗少少啊，即係因為始終嗰隊坐緊喺第四，同埋如果真係純粹論打法或者論今季嘅表現嚟講，你真係要請三隊，即係呢個熱刺、利物浦同埋愛華頓。咁真係利物浦攞前四嘅機會係大啲嘅。 坦白講，我好期望咧，曼聯佢今年即係今季啦，完嗰陣時候咧，第38場完曬嗰陣時候咧，佢嗰個排名咧係雙位數字咯， 難啲啦。嗱，呢個又即係調翻轉，下季就應該係㗎啦。下季就直頭係二字頭嘅，二十咁樣嘅。 哇！ 咁啊，但今季係難啲嘅。但係我會講一樣嘢就係、這個世界啲嘢好撚邪嘅。曼聯同利物浦係一生嘅宿敵。 嗯， 我第一集啊，即係節目呢個喺文台第一集已經講呢樣嘢。我話啲人，我話。點解我咁憎曼聯就唔係話因為係競爭對手個關係，而係宿敵嗰個關係。點解咁講？因為曼聯同利物浦喺英格蘭嘅頂級聯賽歷史上面咧，係從來係基本上係有九成半時間都唔係一齊爭緊冠軍嘅。一隊興起，一隊耷，一隊耷，一隊興起，係甚少好似2008、2009年嗰一種姿態，就係一齊爭呢一個冠軍咁樣嘅，好少好少，少得好緊要。你即係十隻手指都真係數得曬，其實一隻手數得曬，一隻手已經數得曬，有邊幾年？咁所以咧，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就係咁嘅。當而家曼聯耷嘅時候，如果利物浦可以咬一咬翻上嚟咧， 就翻嚟啦。 第一破咗，即係跟翻以前嗰個歷史嗰條 path 啦。第二可以令到曼聯球迷更嬲。你諗下，曼聯球迷而家冇嘢望㗎，佢冇前四都唔俾利物浦攞前四。 啱啊！ 你問十個十一個都係咁答你，係嘛？咁佢寧願我話得咯，跟住然後就佢就好開心㗎啦，當自己攞撚咗。 你都冇啊！ 係、哎、啊，當撚自己攞撚咗前四咁撚樣。哇！你睇你幾撚柒冚家產，聖誕冠軍喎！屌你咪同我一撚樣冇歐聯。所以咧，調翻轉講，真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啦嚇，即係可能我有啲偏頗啦。呢、這個就你而家睇翻。過往嘅歷史，如果今年利物浦可以咬翻上嚟，曼聯過去未來十年啊，都唔撚使只見到佢。 嗯， 呢四隊永遠就坐喺前面嗰四位，再加熱刺就喺前面壓撚住。呢個好撚緊要。 又講開你話，即係點解唔知點解咁撚爭鳩曼聯咧？即係有聽眾問我，即係喺個我咪留一言係咁屌狂屌呢個曼狗嘅喺反問 page 嗰度。咁啊聽眾話：哇咁好火啊！即係咁狂屌，我倫敦都追屌佢。我喂冇計嘅喎，我真係好撚我自己個人啊，我都唔係好解釋到。總之佢一贏波又買撚咗個馬達啦，又跟住一贏波屎屎忽忽，我真係。憎撚到佢咧，嗰個憎恨嗰個怒火裏面喺湧出嚟，唔知我好撚想屌柒佢，又想打柒佢，好撚即係嗰個憎嗰種感覺係好無名火起嘅，即係你係哇喺裏面湧出嚟，你又想狂屌鳩佢嘅，冇得解嘅，即係亦都可能正如佢哋馬連講馬打一樣嚇，佢哋覺得摩連奴哇一見撚到佢贏波，見到佢招積就哇嗰、那個、無名火喂。好難過，冇得解釋嗰時真係，我就明白過呢樣嘢，冇得解釋喎。 係啊， 我就好撚 憎喎。除解釋之外，我夾硬喺近期要嗰個解釋，咪就係佢呢個新年咯。係 嘛？ 嗱，新年嘅意思即係話踏入2014年，曼聯未撚好過嘅，即係基本上佢新年運程係好撚差。 唔係，佢好過嚟嘅。你睇下而家曼迷全部都一次排咁樣排隊咁樣印馬達件波衫，你就知啦。佢好過嚟就買到個馬達咯，就係咁簡單咯，冇㗎啦。 咁你睇囉，你睇下成個一月同二月輸波輸到真係黐撚線喎，贏波贏咗兩場，其餘都係輸鳩晒。咁再講返即係呢一個 佢經歷咗兩個冚家產嘅新年啦，就係、是、西歷嘅新年啦，同埋呢一個 無論 係 西人或者係 中國嘅新年啦，農曆佢都翻嚟都係冚家產嘅。咁新歷嘅新年就連輸三場啦，跟住聯賽杯出局啦，跟住啊諗住年尾收爐贏咗場卡迪夫城，而家卡迪夫城 B 隊嚟啊嘛， 係啊， 係嘛，仲有個冚家產老細係嘛，即係跟住好啦，以為啊打落方打方比賽一。嚟到馬年啊，即係馬年講馬達，即刻俾查理亞當收撚死。咁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天有少少注定咗曼聯翻唔到身嘅意味。係 嘛？因為佢係犯太歲啊嘛，屌你！ 係啦，犯太歲咧就講咗乜嘢咧？嗱，今年就呢一個馬年啦，係嘛？犯太歲嘅就有屬馬啦，啊呢、這個屬牛啦，係嘛？仲有撲街屬兔啦，啊仲有一個係咩咧？好似属狗啊，系嘛？唔捻记得咗啦，系咁上下啦。咁我数过出嚟嘅。咁其实今年即系犯太岁，曼联嚟讲咧，就有几个球员。 唔系莫才斯冇份啊嘛？ 莫才斯几多年噶？扑街唔记得。 紧要我即刻。 嗱，你帮我 search 下莫耶斯几年属乜嘢？最紧话俾我听。因为咧，马年咧，今年犯太岁咧，就先讲马先。马咧就其实系讲紧七八年同九零年啦，再加二零零二啦。咁但系零二同埋呢一个嘅。六六年唔使讲啦，因为冇太遥远啦，应该冇人喺度踢紧波啦。咁啊，九零年其实有几个讲紧就系呢、這个，譬如迪基亚啦，韦碧克啦。咁啊，呢几个球员都系犯太岁嘅。另一个咧就如果讲属牛咧，就系呢一个嘅杰斯啦，同埋呢一个朗尼啦。咁啊，主力嚟讲咧，计算过就大概咧有八个球员系。就犯緊太歲嘅，咁再加埋呢一個嘅艾瑞揚格啦，咁點解無啦啦會講呢個 topic 呢？就是、其實有人做過統計，就話上年呢就犯太歲嘅嗰啲球員呢 ，over 嘅 performance 呢就比上年差嘅啦。純粹睇數據呢，就射門啦、入球率啦，再加埋際遇啦，哦掂啦，今年呢博耶斯原來都係犯太歲，套呢都係犯太歲嘅，套即係咩呢？八七年啦。吓、啊，即系同埋呢一个七五年啦，同埋六三年都系犯太岁嘅。咁原来莫耶斯又犯太岁啊！哎呀，咁啊真系对唔捻住啦！即系嚟到新年啦，有人讲嘅，有人夹鸠我就话：喂，屌你话咩？曼联个新年唔好讲啦！曼联输波吓，输俾史笃城嗰场未立春嘅，啊立咗春先系计新年嘅。好啦。咁掂啦，你未犯太岁，你呢个莫耶斯都搞到咁样啦。哇！你一立出，我就唔开香槟睇你冚家产，系咪先？嗱，好过瘾嘅，大家今年真系落足眼力，特别留意我讲嗰啲球员，或者你可以计一计咧，就九零年啦，九零年属兔啦，系嘛？咁啊，八七年啦，八七年就啊唔九零年属马，八七年就属兔，八五年就属牛，跟住再数上去咧，就七八年就属呢一个。马 七年属 五年就属兔，咁再加呢个七三年属属牛，系嘛？你咁样数呢几个呢一几年出世嗰啲球星啊，再加埋嗰啲乜撚嘢教练团啊，咁你计落去咧，曼联今年犯太岁嘅比例咧就有 17.5%。咁你点计出嚟 17.5% 就即系咩咧？就即系其实都属于系偏高噶。 低 能。咁因为点解咧？其实我计。就咁計 Big Four 嚟講咧，即係講緊主力啊，唔計嗰啲 U21，唔計預備組嗰啲。咁啊，曼聯係最多嘅。咁啊，其後緊隨咧就係呢個利物浦。咁利物浦十五點幾。咁啊，今年最閪嘅，即係你知啦。其實如果講呢啲運程咧，唔係就係睇嗰隻生肖嘅，因為會集體冚家產噶嘛。即係如果集體冚家產，咁嗰年考會考嘅咪大家都一齊冇人升個中六咯，係咪先？即係嗱，我老啲啦，講而家係講會考啦。咁仲要睇嗰啲咩紫微斗數嗰啲最準嘅，咁但係 overall 你會睇到嘅，即係嗰一年嗰個生肖啊，即係會棘下棘下棘下棘下咁。咁你有幾個星咧？就馬年屬馬，就相對上咧比較上咧係事業比較運滯嘅。 咁撚大鑊。 係啦，咁啊七八年同埋九零年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啦。 嗯。 咁咧健康方面咧，就屬牛同屬兔係要特別小心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阿莫耶斯就屬兔。咁啊，莫耶斯要小心啲咯。 佢而家激冷親啦， 系啊，有機會激冷親啦。 咁 啊，跟住再加屬牛咧，就係、是、呢個朗尼啦。咁啊，即係呢啲又係好撚哥交嘅人嘢。 咁、樣咪有機會咪只腳啊？ 唔知啊，仲有咁有四隻有三隻噶嘛，係咪先？咁我意思係大家落足眼力去留意一下呢幾個球員。咁啊，特別嘅之處就係在於咧，呢一個美斯咧同埋呢一個嘅斯朗咧。 都係分別係屬呢一個嘅牛同埋屬兔嘅。咁可能今年呢一個金球獎未必係呢兩個啦。 哎呀， 係啦，即係我純粹係自己喺度睇，因為其實我識睇紫微斗數嘅。 嗯。 咁啊，真嘅呢個係，咁啊識學過嘅。 後面有觀眾笑喎， 係啦，嗰、那個萬九你都唔使呢句，你紫微斗數真係好準嘅，但係冇時辰八字其實就好難咁去算嘅。不過你新蒸頭，你個講啲即係同新年有話題性嘅，咁一定係講呢一樣嘢㗎啦，新春即係、就是、一定係講呢個犯太歲。咁啊，在座好似有人屬馬㗎喎， 係咩？ 應該。 你唔系属马咩？ 梗唔系啦， 你属蛇嘅。 我属蛇嘛。 你上年有冇仔啊？ 上年啊 ，OK， 仔仔地啦。 仔仔地系嘛？ 小仔啦。 阿琴妹属蛇啊，上年有冇仔啊？ 仔啊。 好仔啦。 琴妹同我同年嘅咩？ 哦。 你嚟啦！因为你上年有冇仔啊？你 炒车啊？ 炒车啊？ 系啊。 系咯、啊，有啲麻烦嘅都。 系、啊、都有啲麻烦。 琴妹就工作上面有啲棘下棘下啦。 系啊，识 过你哋咯。上年因为本命年啊。本命年就係、是啊、即係其實係全方位係唔好嘅，咁所以屬馬係好小心啊。九零年同七八年嗰啲真係睇下李浩費迪南啦、啊， 李浩費迪南 都係屬馬嘅，係啊。 所以個撚咗咪問下邊個被炒咯， 係咪佢自己咯？ 咁另外講多單搞笑嘅俾你聽下，就係、是中國啊，即係大陸嗰邊啊，咪最多咩球迷你知唔知？ 曼聯啦、 啊，係啊。咁啊今年咧啱啱啊，2013年年尾啊，做咗個普查，訪問咗。15,000多人啊，都幾大啊，算係個 sample 嚟 㗎，個 sample 算大啊，就係、是、今年啊，阿仙奴嘅球迷超越咗19,000，幾撚現實啊？你話 大陸人 係 咁㗎啦， 係啊，咁唔緊要，即係你有睇到19,000，好明顯就係由19,000過撚咗檔啊！你哋唔撚使講啊。 但 係 個問題係曼聯個球迷個總數有冇下跌先？ 我唔知佢點樣計啦，但如果你話以呢、這、一個佢嗰、那個。即係咁大 sample， 佢都計到，即係 short 出嚟係阿仙奴球迷已經原本即係往年都唔係嘅，係今年突然間阿仙奴球迷係多撚過19,000。咁、 嗯、 你可以睇到即係佢啲都係一啲多咗啲 goal hunter 去轉咗咩啦，定即係一定係咁樣㗎。 咁、 哦那個、 又唔係好事啦，對於阿仙奴嚟講。 咁阿仙奴啲忠實球迷都好撚鄙視呢個19,000過檔球迷嘅，即係 Steven 都屌到七彩嘅，呢、這個都係 冇辦法㗎啦。咁鬼叫你買咗奧斯爾宇宙，即係世界級球員咩？ 喂，咁今個禮拜知唔知19,000對咩啊？ 19,000今個禮拜對富咸， 屌你啊！ 10號主場嘅。 嗱，大家真係嚇、啊、可以，我覺得嗱，我唔係撐佢，但係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呢個咩啦？買呢個19,000啊！佢終於會贏翻場啊！今個禮拜我估。好大機會啊！ 唔係喎，我覺得有機會和喎。 富咸輸撚咗俾嗰隊。 我覺得富咸會痛失兩分， 係嘛？ 唔係富咸今年降班㗎啦。 好撚離譜啊！富咸， 我覺得會痛失兩分。 富咸應該同卡利夫城攬撚住。 係啊，攬炒㗎啦。 同埋你記住有卡利夫城因素嘛，所以曼聯呢場係搏撚仗㗎。費格遜會入場添啊，隨時。 係咩？ 係啊，你睇下我估會咯，我估會咯，我估會，因為佢要。其實之前都有人講過，其實費格遜咧屬意未來執掌咧，一係傑斯，一係就係、是、蘇斯克查嘛， 兩個一齊咯，因為 蘇斯克查應該 其實有講過噶嘛。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咁要俾蘇斯克查證明自己， 就要等佢降班先， 就梗係要等佢護級成功啦，係咪先？咁我喺你度攞咗三分，咪幫你即係震一震住先咯。富咸呢啲真係易食嘅，呢場基本上。如果咁撚樣都贏唔到，我擔心莫耶斯被炒啊！ 係啊，真係 我嗰個萬民話真係立春之後先計新年啊嘛，過埋呢場先再俾佢再輸，俾佢開心多。 其實坦白講啦，即係坦白講，我自己覺得輸嘅機會好撚微啊， 好撚微， 或者和嘅機會都好撚微，因為富咸好撚平啊，富咸。 我覺得會和。 富咸咪嗨撚到佢 大巴士。 佢最慘唔係大巴士啊，佢直撇踢喺度行啊！屌，佢一分都唔撚要啊！直。 如果你俾我開心下都唔得啫。 得好啊，咁得 势， 咁咪咩咯？唔好和啦，赢啦！我买怀斯守门入球，罚球，好似2001年咁样喺呢个奥脱福，你老尾射个靴角入球，唔系我嗰场好似喺安菲尔踢噶。咁唔紧要啦。 另外啊，呢、這个礼拜都精彩嘅，头场星期六有利物浦对阿仙奴，咁啊呢场我觉得即系有睇头啊，因为阿仙奴就赢咗利物浦两次啦，今季。 一次嘛， 贏咗一次，中港杯贏一次啦，係嘛？ 足總杯，屌你都未踢，你講乜撚嘢啊你？ 咁啊贏咗一次啦，咁我覺得呢一場又睇下點搞啦，呢一場。 我自己都係咁講啦，頭先都預告過啦，大家由今個禮拜開始啊，唔使諗啦，撐利物浦啦， 撐利物浦啦，撐利物浦啦。 阿仙奴輸咗啊，之後又會再爬翻上嚟，好撚亂噶，你 好亂噶，好亂噶，一定。 我其實真心講咧，啲人都仲係覺得我戇鳩嘅，我係睇阿仙奴今屆攞英超嘅。 即係我記得好似係咪我八月底， 係機會都 大，我一路到而家都仲講緊㗎，大家唔好睇死佢，因為點解呢？好波不如好運，本來今個禮拜呢就曼城係有機會呢係又爬返上嚟㗎嘛，咁但係而家即係阿斯圖突然之間又嘩，因為有車路士幫手又震一震住，即係好波不如好運，同埋你會睇到一樣嘢，啲人話冇咗藍絲，或者可能個前鋒會弱啲，冇和確特，但佢有個冠軍嘅特質，就係、是、係啊，我傷咗堆球員，有 都得嘅， 有雲之餘，我可以突然之間爆個張伯倫出嚟， 同埋 呢啲就係有少少冠軍上， 同埋買咗個球員翻嚟坐傷兵啦， 都照贏， 係都照贏，呢個都係一個因素。 所以阿斯圖嘅球迷幫幫手，呢場俾三分嚟先，嗱下個禮拜我再支持翻你。 另外一場推介咧，就睇完阿斯圖利物浦就睇車路士去紐卡素啊。車路士紐卡素嗰次就係、是、又係，咦上一次咦一模一樣喎，呢個賽程係嘛？上一次就係車路士對紐卡素，跟住就利物浦對阿仙奴，就係、是、上一次就紐卡素贏嘅。 上一次係呢一個十一月二號啊，轉到盡嗰日嚟 嘅。係啊，我哋輸，我輸俾紐卡素嘛。 咁啊，四個月啦，咁撚快嘅。 好快啦、 啊！好撚快啊，真係。 我輸俾紐卡素噶嘛，咁你輸俾阿仙奴嘛，我今次一齊反帝啦， 好啊， 俾個機會啦。 就咁話， 咁就 基本上阿仙即係紐卡素，喂。点样冇咗卡比耶根本都冇得守噶 咯？你睇上一场波真系好捻离谱，上场波新特兰嗰场真系，我觉得系完全见证到帕祖嘅无奈。 你冇咗卡比耶真系， 你有好球员冇好嘅管理层都系冚家铲， 都冚家铲。 你睇下呢几年利物浦，你知啊？ 咁另外啊，洛域治就会对曼城啦，主场英超。咁其实睇下洛域治又被数几多球啦，唔使讲啦。 洛域治系暂时失球最多嘅球队啊。 曼城啊，发狂啦。 第二失球多，第最多失球系富咸。 西甲就皇马对拉维拉利， 仲冇啦个西甲。 咁啊，见到啊，写埋讲埋啫。 热刺 星期日啦，星期日啦，九点半啦，呢场又系精彩噶。热刺对爱华顿，热刺主场，咁啊睇下又打甩比啦，又系。咁啊，到夜晚十二点啦，星期日嘅夜晚十二点啦，我哋就支持富咸啦。虽然我都觉得富咸机会细，但系我支持系富咸啦，我哋继续。 因为富咸好离谱啊，上次喺主场俾我感觉系即系， 我都觉得系好啦离谱，真系好离谱。真係企喺度行㗎啫，但係擺明都真係游力三十秒喺度。 咁支持富咸。 周中另外有個快車嘅，就係、是、西布朗對車路士嘅。咁啦，即係暫時就係咁啦。嗰個嚟緊呢個禮拜。 西布朗對車路士係12號，即係 快車嚟㗎。 禮拜幾啊？禮拜二。 禮拜三。 咁你點可以唔講？13号嗰场呢情人节之前阿斯豪对利物浦对曼联喎、 哦。主场我按緊㗎嘛。 係啊主场对。 執撚硬佢啦阿仙奴。 係啊主场对曼联。所以嗱就咁讲阿斯豪球迷有一人先。今个礼拜。 係冇错。 让三分嚟。等我浪返住个前四。下场我哋就全人类係咪即係全宇宙基本上连外星人都可以即係走埋嚟。撑阿仙奴大炒曼联。嗱嗰场波真係好关键嘅。因为点解呢 唔会炒好多嘅8-2到我諗。 8-2得唔得啊？ 阿仙奴炒8-2啦，赢佢。 18-2啦，唔好烦啦，18-2啦。 我觉得4-0， 因为好关键啊！嗱，呢场搞紧电曼联，跟住咧同一日利物浦作客富咸，咁啊跟住个差距，屌你老尾一嘢爆捻到去10分，咁你真系 冇啦。 系最好嘅个结局，因为点解咧？咁样10分你冇得追，咁跟住好啦，利物浦就即系有16分喺手，唔捻使惊曼联。咁跟住然后即系喺边16分失分空间，系嘛？得翻12场波76分。大家嚟試啊！即係你 touch 撥一下，咁跟住，然後曼聯基本上輸埋呢場，到氣都蝕撚埋啦。你炒唔炒摩耶斯都唔撚關事啦，都賺唔到錢啫，已經係咪先？ 佢仲要對，佢仲要再水晶宮喎，對完阿仙奴，水晶宮都難打啊！ 哇，水晶宮而家好咗好多啊！ 係啊，發狂啊都係。 係咯， 水晶宮就上場其實有啲唔抵啦。咁跟住之後咧，點解要講埋之後？因為有關鍵啊，話俾大家聽點解要撐利物浦。因為之後嗰場咧，就之後嗰禮拜就阿仙奴就主場對新特蘭。咁曼聯呢就作客水晶宮，咁跟住然後呢利物浦就主場對小人斯，車仔就打早場就對呢一個嘅愛華頓，曼城就主場對小屋城。嗱咁睇落去個格局呢，就應該頭嗰四位嘅球隊呢都應該贏 夠 曬，一甩出嚟 就冇啦。即係而家都甩咁幾隻腳㗎啦。 甩夠十分就最好啦。 甩咁幾個碌㗎啦，基本上都。 咁所以大家我諗咁啦，今個新年就真係未来5场啦，我谂5场、支持利物浦全胜，压捻住头嗰四位， 跟住之後呢，利物浦冇機會爭冠軍，利物浦嘅球迷就會全力支持各隊球隊㗎啦。係呀，咁就最撚完美嘅。 最撚 perfect 啦。 係呀，因為呢都有人計過啦，即係節目嚟到尾聲，咁如果莫耶斯要換班換血，咁基本上需要大概2億英鎊到去買人。 精蟲嘅有。 咁基本上要放棄晒成隊個個骨架㗎，冇人要留得低。 賣撚咗草場先囉。 係 呀。個場賣撚咗先。 咁所以冇前世呢，就聽返前嗰兩集，咁基本上冚家產㗎喇。 係啊，冚家產。 如果要2億嘅話，我諗佢哋要開返多啲興趣班啦，即係教人哋踢波啊，咁樣即係帶人哋啊嗰啲，即係寵物旅遊啊嗰啲，咁我諗呢會賺返多少錢呢，可以幫步行。 冇啊，話俾你聽，華爾街嘅巨鱷係唔同你講感情嘅，佢 真係㗎，唔會理你㗎。 所以未來好關鍵，希望馬年呢真係大家行好運啊。咁啊，節目嚟到呢度啦， 差唔多啦。唔係，我又問題先，因為有禮物送。 哦、好啊。 咁就問題又非常之簡單啦，就係得禮牌賽啦。因為有問我就留咗言就話，點解只係得車路士？俾下面啦，我係車路士球迷嚟啊，大佬。咁啊，下次有機會我先再買其他啦，將就下啦，好唔好？大家乖。 有啲咩禮物啊？講下。 有一張夏薩特嘅海報。 哇！咁撚大鑊。 係啊，有幾大鑊啫？ 是真的夏薩特的海報來的。 這個都是夏薩特。 有印埋一簽名的都幾靚的，我見到特得賣了貴嘢來的。那另外有一個那些手帶啊手繩啊兩個色的那麼都幾靚的，我等等揀。 藍白色的。 另外有一個貼紙啊，即另外有一個即那個貼紙都 OK 的。那就你問題就很簡單啫，就係我去英國邊兩個球場啊？咁就咁答翻呢度邊兩個球場就答案啦。 PM 啦，跟住你覆 啦。PM 啦，屌咧 ，PM 你又睇過咩撲街？ 好耐冇睇啦。 屌你！ 喂，我講個笑話俾大家聽啊！係咪講完㗎啦？你 講完 啦。嗱，頭先咪講生肖嘅，咁今年咧屬豬同屬狗咧都冇犯太歲嘅。咁啊，豬狗不如就屬豬嘅83年。咁咧，我想講樣嘢俾大家聽。 點咧？ 曼聯咧就1898年成立。 嚇， 嗰年係狗年嚟嘅。好啦，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啦， 拜 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